不卫生， 是不卫生 啊。嗯，你说这人迷信，迷信到这个程度， 说的是呢。 哎，今天要出去干点事儿， 嗯， 一看这写着宜出行， 哦， 哎，这就出去了 啊，这才出门。 哎，出门。 嗯， 如果说今天诸事不宜， 那就在家待着吧， 哪也不敢去， 可不是吗？ 就在家待着， 诸事不宜吗？ 哎，什么事都不干， 哦， 话也少说， 火 往屋里一躺， 嗯， 一看书， 你呀，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那是 啊，待着待着来个蚊子， 嗯， 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改善生活， 哎， 打算盯他现在， 嘿，嗯，你盯他呢，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 嗯， 啊，啪， 嗯， 拍腮帮上了，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是啊， 拍的老头直呼噜呼，你想哦，你看看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 嗯， 出门不定闯什么祸呢，诸事不宜吗？ 嗯， 你看我不敢动会。这还挨一嘴巴呢， 这挨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呢。 你说迷信到什么程度上了？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 嗯， 这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那就家待着吧，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 嗯， 这房啊挺老了。 哎呦， 下午一下这大雨， 嗯， 以后这房啊，咵嚓一下子， 怎么了？ 房塌了， 房塌了。 哎， 哎呦。 房这一塌可坏了， 那么老头怎么样？ 老头在屋子里头了， 哎，好嘛，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呢。 嗯， 这房塌的还好，没砸死人。 嗯， 怎么？他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是硬山哥。 哦，硬山哥领。 哎，咵嚓一下子呀，嗯，这一头这领头糟了 啊， 掉下来了，戳在地下了。 哦， 他那头呢？ 嗯， 还在这个山墙上头呢。 哦， 整个的那么斜着坡。哎，可巧他躺那个地方啊， 嗯， 哎，正是个小窝铺。 你瞧， 可是街坊吓坏了， 那是，啊， 呼噜一下子大伙全跑出来， 嗯， 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 嗯， 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七手八脚的就给讲东西。 你瞧瞧，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 嗯， 哎，拉开了一个洞，你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 嗯， 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 嗯， 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对， 大伙儿伸手往出一拉他呀， 嗯嗯， 他在里边嚷上了， 嚷上， 别动，别动， 怎么了？ 你们瞧就黄了， 这 要是不宜动土啊，明儿再弄。 嘿，这个迷信呢。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其实，从侯宝林的相声作品中，我们就不难感受出他是个热爱生活、善于观察生活的人。生活中，侯宝林爱读书，爱思考。不仅如此，他还非常善于学以致用。就拿侯宝林发明的煤气安全警报器来说吧，光听这个煤气安全警报器的名字，您一定以为是什么高精密的仪器吧？其实啊，这个所谓的煤气安全警报器，就是侯宝林饲养的一只小黄雀。有这么一次，侯宝林从书上看到一篇关于黄雀的介绍文章，文中提到黄雀对煤气特别敏感，稍有煤气露出，黄雀就会拼命折腾。于是呢，侯宝林就买了一只小黄雀，把它当作是家中的煤气安全警报器。说完了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第一项小发明，我们为您送上的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片段《离婚前奏曲》。 今天打扮的这么漂亮，你这是干嘛去啊？ 我婆呀， 啊， 我是准备 啊， 自杀。 你这叫什么话 啊？是啊，是啊，这个要自杀。 怎么了？ 我自杀嘛。 你这为什么要自杀呀？ 为了离婚。 离婚 啊？离婚。 哎，你这可不对。 怎么？ 你想啊，你们夫妻俩今年都30多了，老夫老妻的了，

二句二句发话，没有 发 话，二句发话。 哎， 叫 山人八卦， 哎，叫 袖内藏襄阳者， 心中泪如麻。我记得 什么哪儿来泪如麻？山人八卦袖内藏， 山人八卦袖内藏。 哎， 够折， 够折， 那怎么不够折？ 嗯， 二句这啥？ 啊，二句 山人八卦袖内藏。 哎， 三句我改个新词儿。 啊， 听我这三句啊！ 哎哎哎哎哎，别改词儿啊！ 别改，原有那词儿不像话。 谁说的？怎么不像话呢？ 不像话那个 啊！ 嗯， 讲谁且做中军帐， 讲谁且做什么帐？ 中军帐， 这第四句。 嗯，三句， 四句呢？ 四啊，一句都不会啊！ 得了，已经都说出来了，都说出来了。四句什么？ 后面又来一段。 啊，这行了，行了，我 行了。行了， 朱公上马呀，心了心不爽啊，心了心不爽啊，有善人呐、啊，八卦袖内藏。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江山且做中军保障啊。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等候涿州一得掌啊，咿呀哎呀哎呀。 哎呀什么地方啊，坠子也上来了，什么腔调？这是 腔调不对啊。 啊， 你说你到什么调 啊？谁让你唱坠子了？ 什么调啊？ 二黄调啊。 主公上马心，谁赢到什么调？ 呵呵呵，连调都不会了。 什么调啊？ 主公上马心不爽， 唱 你唱。 主公上马 没打家伙的，我打怎么这么乱呢？你 打呀。 哎，唱浪起来的， 主公上马 心。俩从外唱，俩从外，俩从外唱。哎，你冲我唱干什么？唱了起来， 弓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袖内藏，江山且做中军帐。 唱了起来的，唱了起来的， 你的帐。 报名， 啊， 报名。 学徒马三立， 啊，报马三立，报你的呗，干嘛？ 报你的，报你的， 报我的也不行啊！ 干啥？ 还诸葛亮呢？ 学徒诸葛亮， 啊，学 上台鞠躬。 哎，诸葛亮也上台鞠躬了。 怎么报啊？ 哎， 什么诸葛亮？怎么报？ 一句都不会。我说，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 这两句啊， 啊， 早吧就会， 早会为什么不说呢？ 会不知道这两句什么时候说？ 就这时候说， 就这重点说啊！ 哎， 好嘞，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 走啊！ 怎么着？怎么着？ 这什么？ 什么事？ 嗯 啊， 张飞来了！ 张飞来了！ 啊， 我怎么办？ 你 我躲躲，我给不见面。 什么给他不见面？ 你别动！你这喊的什么呀？ 啊，走啊！ 我这怎么办？ 你别动！打家伙，我上场。 哦，我打家伙，张飞上场。 哎， 哦，来， 山人诸葛亮，真后你的张，走！ 抬 抬 抬， 大 大大， 抬！ 好，张飞的妹妹上来了。 我说你怎么着？ 你不让打家伙吗？ 大花脸上场打小罗啊？ 打什么家伙？ 哎，打快家伙。 什么叫快家伙？ 将将将 将将将将。 山人诸葛亮，奔后你的帐。 走啊！ 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我应当打多少下 啊？打多少下这不吝下， 怎么打法？ 哎，我这一喊走啊， 走啊， 四喜头上场。 我这呢， 枪枪蹦登仓， 枪枪蹦登仓。 哎， 还怎么着？ 改几级风？ 几级风是什么？你算。 枪枪枪枪枪枪 枪， 到台口有个蹦登仓， 到这蹦登仓。 哎， 蹦登仓完了， 有个挖呀， 挖呀呀呀呀， 哎， 呀呀完了， 改扭丝， 扭丝怎么着？ 哎，康啷起来， 好，康啷康啷起来完了。 哎，我好唱啊， 我就唱了。 哎，你一唱啊， 你就唱了。 哎，我就唱。 山人诸葛亮，奔后你的帐。 走， 枪枪怎么扛起枪？我讲讲讲讲讲讲讲讲的蹦蹦唱。 哎，我哇， 谁哇谁哇呀？ 我哇， 这点没说明白，快哇哇呀， 哇呀， 我也挖不出来了。 扛啷起来，扛啷起来唱。 心中了恨诸葛亮，你逼我大哥去过江，怒气不息。保我张床， 扛贼扛贼扛贼扛， 呀呀给又咬啊， 还咬人呢！ 快快还我大熊王， 可恼啊， 可恼！ 要死啊，是怎么着？ 还要死啊？